前是多，望一望这月亮我何时到达，望一望这梦想有多远，天空究竟有多蓝。嘿呀咿耶呀咿耶咿耶，

的山里。

才叫天涯，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你放心吧兵马。